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您将听到美在生命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今天请欣赏沈从文的散文古代人的穿衣打扮。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为您解读李商隐的愁笔意。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不再进行虚构写作，而是转向历史与文物研究，其中成就最突出的领域是中国历代服饰研究。后来他的研究得以出版，是这一领域的权威著作。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他1962年写的一篇以古人服饰为主题的散文《古代人的穿衣打扮》，进入文学我欣赏，继续欣赏古代人的穿衣打扮。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社会风气且常随有权力人物爱好转移，如齐桓公好义子，国人有时就全身紫衣，楚王爱细腰，许多宫女因此饿死，其他邦国也彼此效法，女子腰部多扎得细细的，女人头上装扮花样更多变化。楚国流行梳辫子，多在中部做两个环，再把余发下垂。髻子也有好些种，有梳成喜鹊尾饰，有做元宝饰的，女人也戴帽子，和个椭圆杯子差不多，有的又垂发在耳旁，卷成如蝎子尾饰。女孩子多梳双小辫，穿齐膝短衣，下缘做成剪褶。成年妇女已多戴金银戒指，并在脸颊旁点一簇三角形胭脂。照古文献记载，原都是周代宫廷一种制度，金银环表示有无怀孕，胭脂记载月经日期，可一望而知，大致到了战国已成一般装饰，本来作用就慢慢失去了。衣服的材料越来越精细，名目也因之繁多。河南相邑出的花锦，山东齐鲁出的冰丸、文绣、绮、稿等更是风行全国，有极好市场，和普通绢帛比价已超过20多倍。南方吴越出的细麻布，北方燕国生产的毡裘毛布，西域胡族做的细毛花异常精美，价值极高。楚国并且可能有了印花绸子生产，但最讲究的衣被材料仍还是华美刺绣和织锦。衣服有许多不同式样，有的虽大袖宽袍还不至于过分拖沓，若干地区还流行水袖长衣，仍旧还有下缘，长裁齐膝，头戴平顶帽子，腰系丝带，和商代人相差不多情形。最通常的衣服是在楚墓中发现的三种式样，其中一种用缠绕方式穿上，再附根宽宽腰带，式样较古，衣边多较宽，且用锦类做圆，和记载上说的锦为圆相合，大致因此才不至于使过薄的衣料妨碍行动。这种式样汉代人还有应用。又一种袖大及膝，超过比例，穿起来显得格外庄严的，可能属于特定礼服类。奏乐人有戴风兜帽的，武人已穿着长及数尺的袖子，打猎人衣裤多扎得紧紧的，才便于在丛林草泽中活动。中原区山西、河南所得细刻花纹铜器上，又常发现一种带赤脚雀尾冠、着小袖长裙衣，下上做斜下臂折式样的， 河南洛阳还出土过一个玉佩，上面精雕二舞女，袖子长长的，腰身扎得极细，发下垂其间，略略上卷，大致是当时燕赵佳人典型式样。山西出土的陶范上则有穿齐膝花衣，戴平顶帽，腰间系丝绦，打个连环扣，带头还坠两个小绒球的，男女都穿。河南也发现这种装束大同小异的人形，且一般说是受胡服影响，事实上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历史上常说起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影响到赵国当时军事组织和后来人生活都极大，主要影响还是骑射，轻骑锐戒和短兵相接，才变更了传统用战车为主力的作战方法。 至于胡服究竟是什么样子，过去难说清楚，一说貂服即胡服，这不像是多数人能穿的。是从同时或稍后有关资料看，衣服主要特征原来也是齐膝长短，却是古已有之。大致由于周代几百年来社会习惯，上层分子已把穿长衣当成制度，只有奴隶或其他劳动人民才穿短衣，为便于使用。赵王创始改变衣服齐膝而止和骑射联系，史官一书变成一件大事了。胡服当然还有些其他特征，腰间皮带用个钩子固定，头上多一顶尖尖的皮或毡帽子，因为和个馄饨一样，后来人叫做馄脱帽，不仅汉代户人戴它，直到唐代的西域诸胡族还喜欢戴它。中国妇女唐初喜着胡装，因此这种帽子还以种种不同装饰而出现于初唐到开元天宝间。相传张宣化的武则天像就戴那么一个帽子。晚唐藩镇时代，裴度被刺也因戴上这种毡帽幸而不死，汉代石刻也发现这种帽型。近年我们还在西北挖出几顶汉代实物，证明确是胡服特点之一。衣服有个进一步新的变化，新的统一规格是由秦汉起始。从几点大处说来，王公贵族因为多取法刘邦平素所喜爱的一种把前梁高高耸起向后如意斜桥的官式，于是成了标准官帽三梁五梁作为等级区分。此外不论男女，有官爵的腰带旁必须悬挂一条丈多长折成两叠彩色不同的祖绶。女子脸旁那簇三角形胭脂已不再发现，梳辫子的也有改成一环的，许多方面都已成定型。照文献说，因为限制商人，做经济的穿鞋还必须左右不同色，可是一面有种种规章制度，对商人奴婢限制特别大，另一方面却由于生产发展影响，过不到40年，商人抬头不仅打破了一切限制，穿戴的和王公差不多，及其奴婢也穿起锦绣来了，情形自然显得较为复杂。说它时就不易从简单概括得到比较明确印象了。为复杂中还有些规律为我们掌握住了的，即汉代高级锦绣花纹主要不过十来种，主题图案不外从两个方面得来，一是神仙思想的反应，二是现实享乐行为的反应。因此总不外山云缭绕中奇禽异兽的奔驰，上至文字登高名望四海的，大致和秦始皇汉武帝登泰山封禅必有较多联系，长乐明光则代表宫殿名称。这些材料多发现于西北新疆、甘肃和东北、蒙古及朝鲜，并由此得知。当时长安知事或其地三福官年费巨万数额，大量生产供赏赐臣下，并大量外书的高级丝绸，多是这种样子。这些都是过去千年读书人不容易明白的。由于近年大量实物和比较材料的不断出土，是用真实文物和文献相互结合加以综合分析，逐渐才明白的。更新的发现无疑将进一步充实丰富我们这方面知识，并改正部分推想的错误。好，朋友们，沈从文的散文《古代人的穿衣打扮》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写于1962年6月，从文中我们知道，古代人的穿衣打扮是关乎社会经济、政治、伦理、民俗等多种因素的。研究古人的穿衣打扮，要以出土文物为基础依据，也要了解阅读很多文史资料，其研究成果也有很大的认识价值。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为您解读李商隐的《愁比翼》。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商隐所作的《酬笔驿》。猿鸟游移未减书，风云常为护楚虚。徒令上将挥神笔，中见降王走船居。管乐有才原不舔，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鲤经祠庙，梁府银城恨有余。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政治上始终郁郁不得志。公元851年，他投到西川节度使柳仲颖的麾下，充当幕府中的一名参军。4年后，柳仲颖奉调入朝为官，李商隐跟随他一起从成都出发，一路北上前往长安。当途经今天广元市北边的酬笔驿时，诗人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怀古的作品。酬笔驿相传是诸葛亮筹划军事北伐中原的一处遗址，故而在本诗的起首处，诗人便表达了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赞赏。诗中写道：丞相军令严明，就连猿猴和飞鸟都感到畏惧，风云常常护卫着丞相军营的藩篱栅栏。诸葛亮突然在这里挥笔运筹谋划，后主刘禅最终却乘坐游车投降魏国。孔明的才干绝对不输给管仲和乐毅，可是没有关羽张飞辅佐，他又怎能力挽狂澜呢？当我来到成都拜谒武侯祠时，一定会吟诵《梁甫吟》来对他表示遗憾。关于酬笔驿的位置，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酬笔驿在四川广元市朝天区北边的酬笔乡以北，今天这里还保存有古驿站遗址。在这个地区，本来从南向北流淌的嘉陵江猛然向东兜了一圈，形成一个独特的门字形结构，再继续绕回来向北流淌。而那古驿站的遗址恰好位于嘉陵江门字形的拐角处，两岸悬崖峭壁，古栈道紧贴山底蜿蜒，山谷中江水滔滔而过，形成了一幅险要俊秀的风景。因为没有留下足够的文字证据证明酬笔乡的古驿站就是酬笔驿，所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酬笔驿和广元市朝天区中的朝天驿其实是同一个驿站的不同称谓。朝天驿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汉代，作为长安通向四川的交通要道，这里便已经有驿站存在。朝天驿的名字得自唐玄宗李隆基。相传在安史之乱时，唐玄宗进入四川避难，地方官员特意来到广元以北迎驾，